的。而交感神经被怕所触动以后，它的反应我们用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比较会，所以交感神经这边比较是肾上腺的髓质素嘛，对不对？那交感神经跟肾上腺髓质素的分泌，那加起来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常常在讲的嘛，火灾时候搬冰箱，就是这个东西嘛。好，那这都是，但是当你硬逼出这些力气去面对这个环境去作战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比较在损耗的状态，对不对？就这个人的身体是处于兴奋而损耗的状态。那么相对来讲，副交感神经是一个人不再怕的时候、放松的时候运作的东西，而他比较在他这边的肾上腺分泌的是肾上腺皮质素，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什么？我们一般说什么胆固醇变类固醇什么？就是有了它，我们的免疫机能就会变好啊，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己修补自己。那当人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消化机能是比较属于停工的状态。那在这边的时候，人的消化机能就会好好的做事情，把营养吸进来，送到该去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属于阴的地方，我们说这个部分是在耗损我们的身体，而这个部分呢比较是在养我们的身体，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所以在中国人来讲的话，像同学也不用翻讲，也就我在讲义第七页的地方有放一点那个黄帝内经的东西，就是黄帝内经的那个一开头的这个上古天真论，就说古时候的太古时候的人类啊，是以百年为春，百年为秋。那什么意思啊？就这个人的少年期有一百年，中年期有一百年，那当然成年期有一百年。也就是那时候人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可以活四百岁，长寿就六百岁，高寿是八百岁，就是那个时代人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到了黄帝时代，一个人好像顶多就只能活一百岁呢？他当然他就有给一些说法了，就是说这岐伯就回答皇帝说啊，因为现在人都不养生啊，都怎么样啊，就是，但是他的这个说法里面一直都蕴含一个东西，就是现代的人呢，很容易烦恼，很容易怕东怕西，很容易因为什么事情就勾心斗角，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跟做事情的方法，其实就是人类的寿命从四百年变成一百年的这个最大的原因。因为如果以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活在这个系统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代的人生命是遭到很大的耗损的，怕东怕西的。我跟你讲，其实如果你不怕的话，很多病都不用看医生，不要吃药，放在那不死也会好。可是现代人就是什么东西都怕，万一怎么样，然后就吃一大堆药，都被药毒死，不会被病，不是被病病死，对不对？就现在人都在被这种东西支配，然后这两个系统呢，如果我要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说的话，就是人类啊，一般的人类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系统运作的这种激烈程度呢，如果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跟交感神经是可以平衡的，基本上这个人的性的欲望就会跟一般动物差不多，就是当他的身体 OK 了，就像动物一样，一年就发情那么一小段时间，进到这个制造后代的本能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可是你知道我们人类是性的欲望是远远超过动物的本能的，对不对？就照理说人嘛，交配一次之后，那怀孕十个月，接下来带小孩一年，对不对？就是不用有性欲啊，有性欲多讨厌，很麻烦啊。可是为什么人类要有那么多的性欲？其实这很简单，就是性这个东西是 A 减 B 等于性欲，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也就是当一个人在动这个系统让神经变紧张之后，而你又不是一个所谓的修道之人，可是修道之人他可以自己就练到不会害怕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修道之人的话，生物它自己能够让这个副交感神经重新运作，就切换过来让身体感到平衡的能力呢，就是性。 就是当一个人，当两个人是用一种很亲密很靠近的感情在一起互相陪伴互相玩耍的时候，他的神经会慢慢切换过来。当然你说吃东西可以有幸福感，所以在吃得很满足的时候也有机会切换过来，睡觉也有机会切换过来，这都是有一部分的切换的能力，但是基本上性的切换能力是最好的。所以一般的人类来讲，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很紧张很有压力的生活方式之中的时候，这时候人类的性欲是没有办法解除的。那么而现在一般地球人呢、常常在面临的这种性饥渴的问题，其实那根本已经不是动物的性的需要了。如果你说这种活，你说现在的人的这种好色，你说这是沉沦于兽欲之中的话，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侮辱野兽了。因为野兽哪里有人类那么多的兽欲啊，这是沉沦于人欲之中啊，这是人类独有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外国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一般都说什么农夫哈、种田的人家晚上没事干，所以拼命生小孩，但是都市人比较不生小孩。可是实际上问卷调查不是这样子，会实际上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发现，生活越平淡越与世无争的人，就是说农夫啊什么樵夫那种人，其实他的性欲是非常低的，他们会发生性关系真的只是没事干而已。可是呢，如果是都市里面的企业战士，每天在那边冲锋啊跟人家勾心斗角的那种人的性欲都非常的高。所以企业战士跟艺术家的性欲是最高的，就是那种自我追求那种压力很大那种人反而性欲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部分呢要怎么解决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体验到的性欲，或者我比较会指向男人，因为女生的性结构在根本上面比男生要健康，所以我现在讲的东西你们姑且就把它当作是男人好了。那一般我们现在一般男孩子在体验到的性欲哦，其实那都已经超过生物本能了，那都是一种神经紧张造成的性欲。而这种神经紧张造成的性欲呢，要怎么去除呢？其实已经变成不太好解决了。就像前几天吧，我有一个同学助教啊，他跟我说，杰仲啊，我觉得最近身体搞得很虚，就是我上网啊看那些色情图片啊，然后接下来就做那些圈圈叉叉点点的事情啊，然后就觉得每次做完都好累好累，然后就觉得说我不要这样子，我觉得我这样很伤身，所以我决定以后就再也不看这些色情的东西了。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当我听到人家这种决断的时候啊，一点都不会觉得有人在上进或者是学好或者是改邪归正，我听说觉得现在我觉得很没力。我跟我这助教讲说，人有性欲这个东西哈，其实跟你做不做或者是什么如何让自己清心寡欲这东西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实际上一个人的性欲要少，必须是这个人不动这个系统才行。我说我跟我这个从前助教讲说，我觉得我所认识的你就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会比较紧张在那里的人。比如说他跟人家约几点几分在哪里碰头啊，他就会时间还没有到就打电话问人家你现在出门没，这样子他怕人家怎么样。他如果是跟一群同学他一起带头做一件事，他就会紧紧去盯住哪一个人有没有出什么状况，然后如果有出状况他就要去赶快去收摊或者叫他努力一点这样子。我们说你平常过日子就是这种过日子的方法的话，那你的性欲一定会大到把你吃掉。这个东西你想要靠着什么不要看色情的刺激啊，清心寡欲这种事情来解决，我觉得一点都不健康。你有种就像我一样过日子。我说我的话就是，我的助教做事情 我从来都不管，我大概就是约好哪些事情要做到，等到他不做到的那一天，我就请他走路，就这样子。在我开除他以前，我什么都不必管。我说这样不就好了，就是不好用的人就换掉嘛，我什么也不要管。所以我觉得我对人对事大概都是处在一种简单来讲就是很没有爱心的状态啊，我不会去担心谁怎么样，我就是觉得说你不管发生事，不管你出了什么状况，我大概都会到时候再面对就好了，我平常想都不想的，所以就是这样很淡。像今天原来等着助教来我家把东西扛过来，那助教没有出现，那我就自己就过来了，就觉得反正没什么嘛，就是也不用去提醒人家早点来之类的，就这样子淡淡的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之中一直让自己处在这种微微的紧张状态，你要想啊，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就会一直处在那种燃烧消耗，然后你没有机会让自己得到滋养。就是当你处在这边的时候，你的消化机能会很差，对不对？那当你处在这边的时候，你的免疫机能会很差。当你处在这边的时候，身体会很容易发炎。当你处在这样这边的时候，你会身体很容易就是崩毁啊，这样子的一种身体很容易老化，就是老得会很快。而要解决这边，我觉得还是做人的功夫比较要紧。可是我觉得非常要紧的让身体健康的修行呢，又刚好是现在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我说非常简单，就人类只要没有爱心就好。为什么要拿爱心开刀？因为我觉得现在地球人98%的爱心都是因为怕，就是怕他功课不好，所以督促他要用功；怕这个同事出状况，所以跟他讲要注意；然后怕谁怎么样，所以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人类的爱心全部都是为怕而开始的。所以现在这样子的一种人类实在是很要命。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都会说有爱心的人好心会有好报，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临床上看到都是很有爱心的人，什么糖尿病啦，什么癌症啦，什么的，对不对？什么心脏衰竭、心肌梗塞，就是越有爱心的人身体越坏。那这个是从人体结构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的人在使用的爱心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哦，都是一种自杀型的爱心哦，就是只要你继续持续的为这个担心为那个担心，你的身体就一直在耗损当中。所以不要被，如果当你要去什么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哎，那个爱要出来的时候啊，你最好警觉一下，你到底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还是怕它坏下去？如果你是在怕它坏下去而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在伤身。那到最后身体整个毁掉，就不要怪别人，不要说我做那么多好事怎么没好报，对不起，没好报啊！人类的身体结构是这样子，不要去违背大自然的旨意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呢，上次助教也有教我说，以动物来讲的话，动物的射精是交感神经这件事情，然后呢勃起，我不要说勃起好了，就说性爱的过程好了啊，过程是副交感神经这件事情。所以助教用动物举例子举得很好啊，他们说这个动物啊在交配的时候心情比较轻松，那狮子跑忽然有狮子出来了，两只小鹿赶快射了精就拔起来跑掉，对不对？这样子比较有机会继续传宗接代下去，对不对？所以就是射精是一个交感神经这边的事情，而这个做爱的过程是副交感神经这边的事情。那这里就牵涉到中国人所谓的房中术了。像中国人房中术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尽量的有过程，然后这个部分呢有或没有都没关系。而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有，因为如果你用过程这个东西把这些东西都张扬起来了，这个 B 的部分大于 A 的部分呢，你就不会再有射精冲动了。所以中国人那种房中术的可行性是相当高的，就是当你在这个彼此亲密啊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平衡过来之后，你自然那个射精的需求会变得很低很低啊，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呢所以我会觉得说啊，有一件事情，就是礼拜六班有一个同学，他有一次问我说，老师啊，你为什么喜欢教庄子啊？ 他说你有没有看过奥修写的书啊？那我说，我想我的选择是这样子，就是关于这种阴阳的论点，我觉得奥修的书讲的什么你要放开，你要臣服，然后什么讲了一大堆，已经写了五六本书了，都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那我们中国的庄子或者是中医的典籍，大概几百个字就讲完了，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感觉上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觉得以学习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东西书写的还不错这样子。因为这个整个结构也可以说是庄子的那个第五篇德充符篇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在这个状况之中呢，还会衍生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交感神经过度紧张，处于这种神经质的状态的人，男生啊，以男生为主，他所受到的性刺激往往是视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紧张状态的人，他一看到比较色情的图片，他就受到刺激，而这个刺激会直接产生射精的冲动。而现在很多很可怜的小朋友，就是一直处在神经紧绷的状态，然后受了刺激就让自己射精，受了刺激就让自己射精，可是不管他把自己搞得多累，他的神经都平衡不过去，因为他没有那个过程。所以他射完精之后会觉得暂时没有性欲，那只是因为他没有力气了，但是他那个神经不平衡就一直在那里，所以就会不断的有性欲上来，不断的有性欲上来，变成现在有些小孩子们一天什么打手枪多少次多少次那样的，我都已经不会算了，就听起来觉得很恐怖。那这个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就会处在一个加速崩溃的状况。而这样子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我们伤寒论里面讲的失精家的一个具体内容，就他的阴阳不能够平衡过来。那如果是这边的东西，他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当一个人真的处在这边的系统的时候，其实人类的性爱这件事情是可以很有礼貌的。怎么讲呢？就是男性的生物啊，雄性的生物，他的这个性的反应，比如说以男人来讲就是勃起的这个反应，实际上你可以说有很大的主导权是操在雌性的那一边的。就是比如说公猫对母猫发春是没有用的，要母猫决定接受这个公猫，公猫才能够上到它的，就是这在动物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就是雌性会有某种程度，会有相当高程度的主导权。而在人类的世界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是，但是一般人不，因为一般人的性活动都是在射精冲动的支配之下，就赶快就坐上就弄上去了，所以不能够认出那个事。实际上在人类的世界也是一样，就是男人呢，他必须要等到女生觉得已经 OK 了，你可以进入了，我已经喜欢你进来了，那个时候女生的身上气味会不一样，而男生闻到那个气味才会有真正的勃起。那个之前的勃起都叫做假勃起，是这个视觉刺激的交感神经这一边的。而现在大部分的男人就是在假勃起的时候就把事情做完了，所以做性活动是非常没有礼貌的。实际上不是女生真的想要你进来，她身上没有那个气味的话，男生真正的勃起是不会出现的啊，那是有费洛蒙在控制的东西，所以会有这样子截然不同的结构。而这两种不同的结构，给我想，又会产生现代人的一种选择，就是人类的生命是有一个基础的生命能，我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的现代人说的性能量这个东西是有不同的发展方式的。如果人类现在已经习惯于这个东西的话，怕、紧张、视觉刺激、射精冲动，如果习惯于这个结构的话，人类会把性能量发展到一个邪道的性能量去，就是发展出性感的力量。 所谓的性感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人可以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秀色可餐的东西，他可能身材好，或者是长相或怎么样，合乎我们的头脑的那个标准。而当一个人发展了性感的能量之后，他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哦。就是你有没有看，就当我们面对一个你觉得很性感的对象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你不好意思拒绝他，然后讲话有点怕怕的，对不对？然后觉得就是自然就矮了一截，你知道，就是拥有性感的力量的人可以高人一等，可以拥有某种生物链上面的支配权。所以现代人都喜欢发展性感的能量，但是性感的能量其实是一个相当不健康的能量。一个能够从这个恐惧里面走出来的人，他的性能量是走会发展成所谓的正道。正道的能量叫什么？叫做可爱的能量。可爱的能量是什么东西？各位同学，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小孩子在什么时候开始不可爱？就是当个小孩子会耍心计耍心眼的时候就不可爱了，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讲，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敞开的，很不设防的这样一种人，如果用中国文人的世界，像是李白或者苏东坡这种人，就是非常可爱的人，就是遇到任何人都觉得我们不用当他，不用觉得他会伤害我，我要好好的跟他相处，这样子，那样的一种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不设防的，也就是说可爱的力量就是他知道怎么动用这一边的性能量，他对这个世界他就是没有敌意，他就觉得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用这样的方法去生活。那我想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经验到一些可爱的人，虽然可爱的人在现在这社会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也曾经经验过，比如说某某去某家餐厅，他的服务生其实也不是长得多好看，菜也不是做得多好吃，可是他的服务生是一个很可爱的妹妹，你会觉得有这服务生在这里，整个餐厅的气氛就好好，他进来的时候很开心的跟你打招呼，然后问你要吃什么，可能他的行为是很粗糙的不经修饰的，可是你会觉得这顿饭好舒服。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就是某一些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可爱的人，他没有那种性感的压力，他不会让你觉得他很诱人，但是他会给你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说什么到某某电影院看电影啊，那电影院里面某某服务人员很好啊，让他觉得在里面看电影很舒服。也就是可爱的能量，就是当有一个人愿意让对别人敞开的时候，在他身边的人都会感染到一种好像生命力变好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英国的作家劳伦斯就曾经讲说，其实对一个老板来讲，他有个可爱的秘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这样一个，你就算他的花瓶也好，有一个可爱的秘书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上班是一件开心的事，然后这样子我们英国的经济才不会堕落啊。他这样讲，就是也就是可爱的人能够激发周遭的人的生命力跟对生命的美好的感觉。但是可爱的人不会有任何权利，你只是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而已。就是那么如果是在庄子的讲法，庄子在那个他的第五篇德充符篇里面就在讲这件事情，他是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能够逃离这个怕或者说得失心的控制，而活在这一边的世界的话，那不管那个人长得多丑，都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他的身边。就他说这种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能量跟震动跟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们鼻子比较灵敏的话，性感的人跟可爱的人的味道根本是不一样的，就释放出来的那个身体的讯息根本就不一样。所以这样大概就是人体的这个性结构的一个阴阳的问题。而当人类极度追求性感的时候，就是人类的免疫机能极度衰落的时候。所以现在这个年代，你说癌症的人很多啊，或者是艾滋病的人很多，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在 台北东区认出什么人是同性恋者的话，那就看他性不性感嘛，对不对？走在路上那个男人看起来太性感了，不像一般人，那就是是同性恋者，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分判的啊。就当一个人极度发展这一方面，把性能量走到这一方面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会在根本上呈现一个很可怕的虚劳状态。而这虚劳状态，他已经以癌症的面貌，已经以艾滋病的面貌，或者是以很多精神官能症的面貌在我们人体身上发生。就像从前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心理医生跟我讲说，现在啊有忧郁症啊的人啊几乎都是俊男美女啊。这个话我讲给助教听，有一次陈助教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不能得忧郁症啊，得了的话人家会觉得我不够格啊，不够帅啊，就是不是帅哥不能得忧郁症，其实这东西是有关联的。就是一个人处在这样子的神经紧张状态，性欲只是一个比较从动物层面自然的发展，但如果这个人连性欲都压抑掉了，他会有更多的情绪的问题，身体内分泌的问题发生啊、哦。所以这一整套结构，我想同学有一个底，而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同学大概也会看出来，会落入这个陷阱里面的人，当然男女两性都有可能，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男性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在男性身上比较容易严重化？就像是你甚至可以说，女同性恋者没有像男同性恋者那么样子喜欢练身体，对不对？那样子的打扮自己，就是说在男人的头脑这件事情是，就男人的头脑本来就比较偏到这一边了，所以非常容易走极端。所以如果你桂枝龙母汤这个汤症来讲的话啊，就是在男人身上会比较严重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这个方剂。